好。方他餐呢度2017漫画界回顾都唔係大事，因为相比动画界嗰漫画界嘅大事比较少嘅。 相对静呀， 相对静啦。应该咁讲，就是相一路喺度又唔好喺度戏嘅颓 囉。 得一路颓。 成个业界都得。 冇乜大新聞囉，所以讲下其实真係有諗下新聞有冇讲。 其实你转移你改編都唔限于漫画啦，可能小说啊手机 game 啊。乜都有份原创，即系漫画个地位好似相对地真系弱咗咯。其实 系，你点讲咧？你而且仲系漫画，仲要系属于传统纸媒嘅一部分咧。你做出版界嘅都系呢 电子化咯，我见 系呢一年系寒冬噶啦，讲紧系 一持续落紧去噶嘛。但系依家 一路见紧呢啲纸媒嘅，全部都系耷耷地，都系喺度耷紧。 系啊，你依即系新兴嗰啲都靠望落去做咯，系真系传统单行本先出翻做纸啫嘛。 咁你会见到啲多咗啲点讲啊？唔係傳統雜誌走出嚟嘅嘢， 網上連載咯， 網上連載啊， 係啊，直情即係一開始已經係網， 所以佢會有個儀式叫做實體輸出版化， 嚇， 即係佢會有個儀式喺度嘅，但係佢基本上你唔會當佢係實體書嚟嘅， 係啊，咁都係象徵式嘅啫，呢個就， 因為呢一年，尤其是呢年係多咗好多尤其是再當 Comico 佢好熱衷地去將佢旗下嗰啲其實都唔係好攞得出台面嘅嘢攞出嚟動畫化啦。佢最攞得出嚟嗰扎已經動畫化咗噶啦，我係諗唔到佢仲有乜嘢可以動畫化噶啦。 肯嘗試係好事嚟嘅。 總之就係、是你會見到係傳統漫畫界就大家掂嘅得咗，唔掂嘅仲大鑊。 係啊。冇话，例如呢个咩啊？集英社啊， 集英社咧就现在就 跌咗200万咯， 跌过咗200万。 少年针啊？ 点讲咧？我老实讲， 最王牌嗰本画集先。 相对嚟讲咧，就唔算好大问题嘅。我老实讲，佢未跌过100万咧，都唔系啲好大镬嘅事。呢个只系一个点讲，成个趋势之一。 点样啊？时代嘅眼泪叫肉，算唔算？ 咩好簡單，就是、因為多咗人唔再依靠買佢本書去睇佢啲嘢。咁而家大家都知道，你少年針本嘢咧個成本，如果你係行過日本去買過嚟，知嘅，其實好 Q 平，兩罐汽水嘅價錢。 係啊， 就 好似200几 yen 好似。 好似200到300 yen 左右。 好似新買有找，我覺得係。 總之係你罐汽水大罐啲就貴過佢啦。 我用啲最粗質嘅紙去印，睇我睇完就 回收紙嚟噶嘛。 係啊，係啊。 一嚟就環保啲啦，二嚟就夠平啦，夠價平價唔止，總之睇完，即係對佢嚟講，佢係收得翻個成本，唔使蝕就算噶啦。 唔係，同埋我覺得即係漫畫節最大嘅用途都係單行本嘅啫，我覺得係。 冇錯，佢實際上係要賣單行本， 單行本賺錢。 所以係 啊，即 係最多對少年針嚟講，佢只要本單行本冇跌，其實冇跌嘅。先講佢少年針本書實體書跌嗰部分。是流失咗去一系 网络 噶 嘛？ 网络佢自己本身嘅自家个 个 plus 啊， 佢自己个 app store 啦，亦都有啲网上去睇嘅，即系合法唔合法都好啦吓。 都系咯。 因为你最终嗰扎人会带单行本，都会买下单行本，佢系唔会管你当初点样睇本《少年针》。 我话调翻转，可能睇完动画，调翻转买单行本都唔出奇嘅。 总之就系佢少年针啊，净系讲少年针啊，佢嘅销量跌咧系唔影响嘅，系对佢成个局，唔系话佢成个势就跟住个少年针个销量跌，佢纯粹只系个销售形式唔同咗。 唔系，反而我觉得系真系依家系非跳过咗集漫画杂志呢个媒介去推单行本，即系呢个时代过咗，我觉得已经系。 因为佢盈利都系靠单行本。 系啊，即系真系用其他途径去销单行本。 用咩方法令你睇到或者令你想买？ 动画啊，游戏改编啊， 咁就系。 click click 呢方面就唔紧要嘅，所以佢跌系冇问题 嘅。即系其实系佢个宣传手段系多咗好多嘅，呢几年唔识，即系单行本即系漫画杂志已经唔系一个主流。 所以對少年針嚟講咧，我要再強調一次，呢個純粹同少年針相關兩個原因。第一，佢係佢嘅多國經營係比較多啲啦嚇，即係佢真係唔係只係純粹靠本雜誌去做平台。咁所以佢同埋第二就係佢嘅跌其實跌得好多嘅啫， 之前是200多万，300美，200头咁样波动嘅系， 慢慢线落去咯，其实唔系好急急跌落去咯， 大概线咗几十万左右咯。咁、啊、老实讲，呢度呢跌咗几日，我觉得 冇啊。其实嗰两间杂志都仲吸引到，其实我觉得 系。其实我觉得其实系其实系去咗佢其他地方度。 吓、 啊，你喺多国经营嘅情况下，你实会有啲人走咗去度自己打自己边，系即系你好诶、好似系自己打自己，但系唔紧要啊。无论你透过咩途径睇咗佢本佢啲连载。 啊 佢都係最初都係賺，都係會賺到錢噶。只要你肯買單行盤，咁、 嗯、 啲、嗯、人肯唔肯買單行盤咧，就唔關佢用咩途徑去睇到本當中嘅連載事嘅。呢、這個大家都心知肚明嘅事嚟嘅。咁、嗯、所以佢淨係講先嚟之後嚟講咧，就唔係單行問題嘅。反而你繼續睇嗰個萬萬都唔到嗰本新地先講咯。 系，呢个反而我小学馆仲危机仲大嘅。 小学馆已经唔系危嗰、那个， 即系唔单止佢本身 两个原因， 贪盘嘅问题。 人跌几十万，你跌几十万，你唔好意思，你100万都唔到跌几廿万啊！ 佢仲喺 佢自己仲劲啊！ 同埋最紧就系、是、相比起港坛社佢已经跌到定咗，即系佢而家嘅情况就系、是、嗰10万8万系属于叫做稳定浮动，即系叫每个月定期喺上下浮动叫做技术性调整， 固定 fans 咯， 即系技术性调整咯，即系有时嗰月。 但系新地你系慢，你系点讲啊？稳，你系好稳定，地流失紧， 系 一路见你个销量系从来冇向上升过，即系正常我哋叫个佢哋波动啦。你讲针个销量跌咗，但系佢都系波动噶嘛，有升有跌，有升有跌噶嘛。但系咧，你新地嘅咧系讲紧你每个月个销量都系跌紧嘅，即系你每四期谷翻埋一齐。个平均销量，你系一路都跌紧嘅，即系佢哋从来冇停过。虽然你其实你都望到啦，新地点讲啊？上次佢宣称个咩未有一次佢哋成扎编辑出咗版声明之类嘅心腹啦，呢啲我哋要改革要成嘅。 系咯，十本好似十套作品啦，好似。 指纹楼梯响就见我就唔见佢有啲咩似样嘅嘢翻出嚟走出嚟，反而系越嚟越噏耷。即系不断咁炒翻佢哋嗰几条老鬼，跟住我见唔到佢就做啲乜嘢啦。我老实讲嘅，即系咁相对嚟讲，唔止系相对嚟讲，自然真冇咪或者集英社冇咁大，系集英社系真系冇问题嘅。港坛社佢亦都系第一，佢就其实少年 Mega 先好唔好卖啊？对佢成个港坛社咧， 唔系我觉得港坛社其实好平均嘅，其实成件事，佢唔单止系卖少年漫画，佢其他 所以相对嚟讲，佢就 系咯青年漫画佢都 就算难听讲句就系少年 Mega 先，就算暴毙啊，佢梗系依然有盈利能力嘅。 同埋最紧要就系佢本身港坛社其他杂志系够硬嘅， 系咯， 而且少年 Mega 青 年志嗰类咯，嗰类咯， 都冇都几 好 硬。 好简单就系佢本身 Morning Up 收年，其实呢批青年系硬净噶 ，keep 住一批好稳定嘅观众。相比嗰嗱杂兵社咁样， 佢好识赚，其实佢识赚啲即系打工族嗰啲钱。 或者就杂兵社咁样，佢针跌书，佢仲有问题，佢仲有其他扔针啊、玛格丽特嗰啲一堆白全社啊啲。 我反而小管真系有啲担心咯。 小管佢本身冇咁嘅疾，你小管讲真就系、是、你不过就一样嘢，小管佢唔系好似佢一直以来都话佢其实唔系好自在漫画部分，佢出 文教嗰啲系咯系咯，就系话呢样嘢咯。 呢样嘢只乜只人话小管契弟就系、是、佢一直以来出去教科书， 佢揸住旧嘢唔使呢边唔使有啊嘛。 根本上漫画嚟讲，佢无可无不可嘅。喺咁情况之下。你漫佢咪唔顶唔掉咯？但系相比讲啦，就好似成日讲林社咁，佢真系漫威对佢系一个主要嘅一个主要经营嘅，佢咪用心经营咯？唔系点解小学馆得罪咁多漫画家啫？ 我觉得唔止系佢咁讲啊，业务重点在唔在漫画？我觉得系佢根本身就系扑街。即系我觉得佢 唔 系 佢对漫画家，佢对啲漫画家都 我觉得佢唔系有恃无恐，因为好简单嘅啫。你系漫画部门嘅主管，你就唔会唔 care 噶啦。但佢都系咁样唔顶唔掂啊嘛，成 佢成佢仍维持喺80年代嗰种，我系老大，你嚟、啊、我俾个地方，我俾个地盘你，你偷应该借主荣恩咧，仲可以 系咯 嗰种心态啊嘛。 唔系佢咁讲系呢个系啊，同阿哥都问我意思系咁，佢唔讲咧，佢系跌，但系佢系冇好似除咗嗰一次。弹个声明出嚟，话乜乜，话会讲嘅啫，好似佢哋觉得唔系问题咁啊，觉得即系呢个俾我个咁嘅感觉，跌咪跌咯，好似唔系问题咁啊，好似即系谂紧，喂，你系我当你系漫画部门个主管，个头啦吓，你唔会人头落地啊嘛， 即係你唔會有咩業務危機啊咩嘢咁啊？你真係唔驚你中年失業噶？即係我即係我係覺得佢哋係好似掉咪掉咯，即係同某啲情況係某啲公司係完全調翻轉，有啲就係跌少少啦，喺度而家鬼叫嗰啲呢個就係跌到冚冚聲噶咯喎，你好似冇咩危機意識嘅，即係我真係就唯一一次就係嗰個新嚟嗰度嗰個聲明，跟住就唔覺你做過啲乜嘢，問你。咁啩？你好似住咪住咯，即系不过就系、是、老实讲，虽然去到而家呢个地步咧，我谂大部分读者都系你住咪住咯。 已经去咗， 反正你诶，柯南又 柯南柯南有休息，不过柯南休息正常嘅。讲真，你画咗咁多年， 就算佢休息都好咧。 呢个系八卦嚟嘅，即系我觉得纯粹就系、是、啲人就话咩啊？你东活，你准备东活啦？唔系，因为南 B 据说 B 市上售。佢系两只一齐玩， 哦， 所以唔得闲画稿啦。 诶，唔系啊，讲咗好多漫画家，其实诶， 咁冇关系咯。咁嗰啲，总之你有个版权喺我手上，我可以揾其他人帮你画嘅啫。 咁唔得， 梗系唔得。 日本漫画唔同噶嘛，因为日本漫画美国漫画唔同就系、是、美国漫画咧版权喺出版社度， 吓、 啊，但系本漫画出版权咧就喺漫画家度。 唔系，即系佢额头咪得咯，就佢呢个系。 但系青山光昌就系、是。冇所谓啊，反正我大把钱。 哦，咁啊，佢问题啦，呢、這个就。 嗰只系我唔画。小学馆你又唔敢逼我，因为小学馆对个老 啊，梗系啦，呢啲佢咁逼嘅话就跳楼噶啦。 小学馆对老漫画家咧系出咗名，就好惊，买佢怕嘅。 梗系啦，大佬。 似阿天山光昌嗰啲咧， 安达嗰啲啊， 安 达冲嗰啲啊， 安达冲啲咧系你点 hea 佢都唔敢喐你嘅。 闹揽紧要啲，好明显系。 系啦，反正而家好多漫画家 咧，佢因为 先 话乜字？ 先讲下讲笑嚟咋，冇咁认真啊。 唔系，好多漫画家系其实玩手嚟手好严重噶，尤其是咧，自从出咗一样嘢叫做咩你想抽咩角色啊？画佢画啦，之后咧你只要睇下，突然间你知道有咩新角色实装嘅时候咧，你睇下咩画，你知边个漫画家幻境嘅，即系远藤海城咧，佢顺呢套噶，一招佢就画画咯，哇吓、啊！原来你都幻境噶， 啊咁啊，依然都系接新闻，今年啲漫画界新闻基本上 都系 冇乜好嘢， 都系衰退落去。 嗱，讲完 科文社 啦。嗱，其他嗱，首先讲咗佢接咗两本，一本御刊，一本商周就接咗两本啦。 米拉桥头边本啊？ 唔记得咗，噏唔出啦，有一本，因为今次 系咯，我就揾唔到，我净系揾到米拉桥。 系咯，总之我记得系两本嘅。阵间我拆，阵间拆翻咗，补翻资料啦，喺网上面。 咁咧，咁其实咧就相对于三大社甚至咁各村算唔算咧？各村都算，应该都算系 接咗本梁太咯。 唔系啊，因为我系讲紧其他啦。其实冇啊，其他应该系方文社嘅杂志系多到爆，即系佢唔系有一两本好点讲啊，好主力嘅。你唔会话哦，你呢个方文社的少年针， 其他嗱都唔算系啊，其实 其他都唔算， 即系本 其他销量其实得卅零。 唔系，但系 好，真系呢个。 但系即系你讲方文社，我第一样嘢谂起呢本嘢嘅，其实。即系好多啲，即系 方文社理论上嘅旗舰店系边间？系边本先？肯定唔系吉拉先话你听。 O K， 漫画空，漫画空。 O K， 先系佢嘅理论上的旗舰店，因为吉拉拉其实系漫画空嘅点讲啊外传啊点啊？啲分书嘅manga time 真刊嗰啲啊，即 系真刊系， 本来系 去，然后系manga time 嘅真刊，跟住变咗manga time吉拉啦， 跟常规化。 咁一本就睇错咗，我先可以再今一本就得系今年就得米拉奇休刊啫。 系咯，就系话咯，即系 你本计错咗，嗰本系好咗休刊啫。 你唔计特刊嘅话，正式刊系米拉奇啫嘛。 特刊都好似休咗 小圆咯， 小圆同埋 系小圆好似系讲 小圆，小本小圆特刊因为专讲小圆噶嘛， 系小圆嗰本啊。我记得系 小圆嗰本咧，老实讲就点讲，佢已经错过咗出续集嘅最佳时机。 系咯， 但系唔该你集你。 过成五年落都成件事破 产，你四条友唔使炸站谂掂佢，你点样拆，点样生本嘢出，生个续集出嚟。如果唔系，真系你呢个品牌就会俾你丢淡咗噶啦。不过唔紧要啦，啱啱讲一半，继续讲。咁呢个 Kirara 咁出完，跟住红咗啦，咁佢就先会再出一大扎增刊，就啱啱讲咗 Kirara 乜七七。 系啦， 好似有五六 马基马基卡咯，系啊，马基 卡咁啊，系啦，应该讲 系啦，系嗰啲主题专题专题专题啊， 讲紧嗰间佢系综合嗰啲譬如 不定期嘅嘛，几 年上系，所以佢 差啊 Max 啊做个 F 字头嗰、那个， 其他啦 Max 差得多。米德权啱啱休咗行啦，跟住仲有大堆嗰啲我讲嘅休行嘅各类增刊。 因为佢的确近年系点讲啊？我要高威下啦。当年系佢仲喺华语圈冇人识的时候，我已经睇紧佢。 吓， 当然系主要系因为《Hit Money》啦。 吓吓系啊 系啊。佢嗰阵时就系、是、因为佢红咗，咁佢咪不断咁出，佢方针系不断出多 难民 鱼拥散网， 系啊系啊， 因为类似的东西你系会买单嘅， 唔系同埋专做难民类嗰只嘢先算， 啊唔系 Kilala 嘅宗旨就是这样的 ，OK Kilala 嘅宗旨其他 总之就多， 即系你方 总有一方会 中东西即系好简单虽然系呢个应该系讲新翻嗰时先讲嘅，不过唔紧要呢个就睇少少，你而家最新嗰个调咖啡厅啊。 是啊， 有仔出现啦！佢呢啲嘢其实咧喺 Kilala 入边咧系唔出，系冇嘅，因为佢个重点就系、是、其实佢就系出宅女， 系啊， 系好少出， 好少出伪娘嘅，即系我印象中好似 都仲可以接受，仔仲要系主角，仲要系 B 主配， 系咯， 绝无仅有，只有喺两本有两本有会长本情况出现嘅，一本系 Milai 而家接咗啦，仲有一本就系唔系四格的，我F 之后嗰本 Forward。霍华德 吓，个入边都有机会出啲咁嘅嘢。 O、okay、K， 但系 因为印象中 主漫画就真系 主流嘅 Kilala 好似唔会出啲咁嘅嘢。 因为方文社发现呢一个方针呢种咁嘅成炸女嘅日常空气系好 Q 好卖。 系 咁，所以 K 安开始啊，更早啦，你嗰套向阳素描啦吓， 向阳素描开始嘅。 哈哈， 咁佢发现系好好卖嘅，咁佢出一炸。 系啊， 咁有时有啲唔系都系方文社出，但系唔系 Kilala 的东西，我哋都会见到嘅，譬如灵感少女啦，Love Lab 啦，即系诸如此类，佢系会仲有啲咁嘅嘢存在嘅。 但系好多部分 嗰扎风格有少少唔同嘅。 哈哈， 咁总之佢就系用佢推，当然你最终其实大部分都系卖俾两种人嘅啫，一种就系上班族， 吓， Manga Home 或者 Manga Tai 嘅嗰一类上班族睇嘅轻松四格漫画， 系啊。 就即系嗰啲偏向温馨啊、家庭剧啊嗰类嗰啲， 治愈 有啲小新嗰种咯， 狗仔嗰类。 嗱咁仲有一种就系俾盲团用嘅， 系 Kilala 嗰扎， 系啊， 或者系居中的 Love Lab 就系Manga Home 入边出嘅，但系佢系行偏向 Kilala 嘅路线，偏向啫，所以你会见到有仔嘅，你会见到有仔有 B 支配嘅，唔紧要啦吓，总之就系、是。佢出咗好 Q， 咁大方向都系呢类啦。总之要够舒服，够治愈。 系啦，总之系有好多佢系鱼翁杀网去试嘅啫，试水温嘅啫。咁你试到差唔多，咪收埋佢咯。咁试完嗰本就纯粹就系、是，即系大佬你再唔生，你即系而家 系时候要收噶啦。你再唔收就仲难睇。 你嘅手游又唔红，即系未到得，但系红起啦吓，未冇去到佢应有嘅爆发 程度啦。太迟啦。你唔知飞咁样持续落，有持续性噶嘛有？ 你续集又唔见影， 咪咯？ 咁你变成就系本漫画，你本专门字你就好难继续落去。 嗱，都终于整个终于整只自家嘅其他手游，但系好可惜。 咁呢 个正佳手游啦，因为其他今年系好多，唔系喺手游界嚟讲。好普通嘅事啫， 唔知好唔好。 虽然我咁讲好刻薄，但系咁又系，收入界更大镬嘅嘢都有咯。 系咁之后先讲啦。 仲有一个我哋之前新闻都有提过，就各村嘅梁梯咁咧，都系重复翻上次讲嘅嘢，因为我真系唔知点解呢本嘢可以存在到而家而未执。 而家接咗咯，我哋 佢只系回归一个正常的常理。我哋人理修复咗啦， 系啦， 黐好唔好？ 而喺2017修复咗，终于 第二点啫，依家二点啫结束咗啦。 即系一个唔应该存在嘅嘢，终于消失翻，所以呢个系一个人理修复嚟嘅。 圣杯攞到啦， 仲有一单咧就唔系接书，不过都唔系啲咩好嘢。 系， 成日都系讲嗰个啦。 唔知点解系佢咯，但 系即系呢个和悦就俾人周到一个藏有儿童色 情 咁样。 以前都講過嘅，其實就係喺賣好多日本人其實唔係好應該跟真文唔係好知就係 啲漫畫家 漫畫家咧有時係 為咗取材 好聽啲嗱真嘅 马家卫取材可以好多莫名其妙嘅嘢。 我话萧元健收埋有武器啦。 马狂战机头先讲画嗰个咯。佢当时个助理第一日入去严美贤工作室，跟严美贤一把出摆喺度话：嗱，用画纸出揸出去画面。跟住个助理，咦，就用门窗都太真啦。跟住我又断咗个绳，枪绳 系真枪嚟嘅。 即系呢种嘢，当时就系佢真系老实话。我罗 尼红，唔系真系古人精怪嘢，我因为我信嘅呢样嘢，呢样嘢我真系信的。 都系咁，就系、是、我都 因为太荒谬啦，所以只可能系事实。 我对呢件事就系、是、和宇老师，你唔系你唔好你依咁嘢，你惊用假咩？或者我地咗地收，你唔好种自己地收啊嘛？你点解俾人种完抽走咗？因为呢度有关就你呢啲嘢，你通常咧就咩啊？你要嚟话你便利店收啊，好住好种就系你中意搵一个人收。嗰人追查查唔到嘅，因为用假名噶嘛，你唔好记字喐。不过有一样就系、是，佢可能真系唔对呢嘢冇，因为入漫画家咧，有阵时对啲法律系可以好冇自觉嘅。可能真系冇自觉记字喐企，跟住用记话，又嗰啲有阵电脑零件嗰啲要贴一次咧，咁濑嘢咯。 吓、啊，追到。 而家日本其实系有办法，系一地下门去买到啲古灵精怪嘢噶。问题就系、是、人你 会俾人 check 到嘛？会人追查到噶嘛？ 呢啲嘢你用自己名用自己地址收嘅话咧，系一定会串报噶嘛。即系我唔系质疑来控，有啲亦都做咁做嘢咁。 唔系你要识被消除 嘅痕迹。太唔小心你。 即系点讲咧？因为咧对画家嚟讲咧，裸体咧，即系唔讲兴趣嘅问题。其实你作为一个参考资料系好需系 好普通嘅。 因为如果你连埋衫的情况下咧，你好多时你系搞唔清个骨架。 系 啊。 如果你真系要去到去。研究呢啲嘢，咁你作為一個畫家好正常啦。咁其實係好多時係唔係因為你要畫色情場面或者因為乜嘢，而係 你要 搞清 結構 解嘅唯一辦法就係冇著衫嘅狀況。係， 但 你總唔可能捉只羅嚟睇噶嘛？係 啊。 咁你唯一辦法就係寫真，但係問題就係呢啲嘢本身已經係犯法。 犯法嘅 係 啊。 但係問題就係你咁老實話俾佢知。我中 意，即系我都 你咁老实，我只能相信呢个系事实咯。 不幸， 即系 讲不幸咯，嗰句。 因为太荒谬，所以只可能系事实。 系啊， 我冇用，即系冇用讲啦。即系你咁老实，我都唔知。不过唔紧要嘅。 唔系咯，话都合理嘅，即系观众话要。 咁啊，以前个做三蚊都讲过啦，到咗江年咁大镬啊，因为一样冇问题。 系， 唔系错？你话应该咁样就系呢个唔系天下男人都会犯错，而系好日本男人都会觉得就系咁收藏呢啲咁嘅嘢。 嗯。 话唔知法律系好正常嘅咋，佢可能根本上唔知道原来收藏犯法嗰样，我又唔系卖， 即系点讲咧？ 唔系佢惊你有咩啊嘛，惊你会有潜在犯罪 危险啊。我个人嘅立场就系讲紧，其实你个漫画家做乜嘢咧？你外星人我都唔系好 fucking care 噶，你准时出， 写就算你好似荒木咁，年都廿几岁咁嘅样，都冇人 连， 唔系 咁讲 就，甚至唔准时出都唔紧要，你会有好，你估就好睇得啦。即系话就 咩啊？亨塔话 惨一个佢，就算佢一年 卖，嗱呢样我就觉得有保留啦。嗱，作为一个漫画家，你嘅漫画家嘅道德，你就只有两种嘅啫，准时同埋。交出你嘅好嘅水準嘅嘢，剩翻嘅嘢係冇人管你。 當然啦，阿富家情況就係佢冇道德，但慘得佢啲古仔好睇。 咩啊？佢教識咗嗰兩個字，悠揚。 你吹佢唔係我， 你係吹佢唔漲啫。但係我覺得係有道德問題。係 有問題，一樣有問題。 即係所以話， 唔係咁你相對阿方木咪另一邊咯。 犯法，我係其實冇人分清嘅啊。係 咯。 即系虽然当然，因为佢咁样令到佢本嘢要休刊咧， 依系比较问题， 咁系会有人听问题。 真系可惜 嘅， 真系。 即系咁，但系点讲咧？你姑且睇佢放翻出嚟之后点咯？ 好似阿赌台咁情况， 唔会坐监嘅，通常有个罚钱嘅啫嘛。就有讲真就系、是。藏有嗰啲就系、是， 我只放翻出嚟，只系重新开翻个连载。 哇，要排，我谂起码等半年，等佢前得挑挑淡咗先啦。 我背后都咩都知咩事。 你知啦，依样日本仔太平仔西到系全个本基本上， 我俾你啲唔再卖。 我最荒谬嗰样嘢，近期嘅事，即系呢个学员物禁令 A V 的学员物禁令 啲交线， 因为我唔熟，我听到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系、是，首先我就系、是。我估到系关我人事嘅，但系冇明确表示，冇明确嘅讲话。 A V 都大镬啦，莫讲话奥运。 即系我第二个就系乜？你奥运近同唔准拍学员 A V 有咩关系？ 系咯， 我又唔系真系捉件 J K 嚟拍，嗰啲全部 cosplay 嚟嘅啫。 你全部过晒 嗰啲阿禅， 系咯， 件 cosplay 衫 都唔得， 咁样都唔得，好唔好？喂。你嚴格還嚴格，咁你同奧運有咩關係咧？ 即係呢樣嘢就係日本人係嗰種日本人死要面嗰種嘢，搞到而家就係 AV 界诶诶，唔好讲无码界，无码界 有码都肤色好女啊！ 无码就讲紧你本来就犯 犯法嘅， 犯开发就一件污两件位啦。 唔系佢捉佢一严严打咯，变咗系 冇阿严冇打咁严，但系依个人系冚到冇加比加比可咪冚到残晒咯，连影都冇。 当年北京奥运 咪加 比嗰样嘢啫嘛。 你话李国就另一回事 ，OK？即系李国同呢个全地球都系冇相关性嘅，即系讲紧系我系理，即系讲翻日本呢边，我系理解唔到点解、 okay. 有好多时嗰啲奥运相关咧自缩日本，到底有咩关系？我系拗穿头，唔止系 A V， 唔止系漫画，唔止 可能即系直口顺手想打好耐，即系啱啱有孤燕堂皇嘅理由所谓嘅， 即系好简单，你睇翻同人志嗱、就嚟东抗 B 啦。你睇下同人子今日你咁你依然打开依然系一扎光剑， 唔系我惊我系惊咩都全部变晒海台咯。 今年唔系今年 光剑同黑金刚你只能选一。 系啊，好似而家有啲有同人十已经话啦，佢铺枕已经啲铺枕啲制作商啲中厂已经唔肯做啦。 咪咯， 话你唔打价唔得啊，大佬铺枕打价价错。 咁就 game over 啦。 呢样嘢勾晒勾噶啦，所以而家唔系所以琴日 K 都叫苦连天噶呢轮。啲同人手就係、是，哇！大佬啲 唔係咁樣咯，即係俾多件件你自己黐上去咯。 或者有又我有啲 修正 件本身都係犯法噶嘛。 同埋有啲同人手就出咗一招就咩啊？ 唔係自己你自己嚟。 我買嗱，你買一本咧就厚格嘅本書裏面後面有個 QR code 係啦， 即係登到電 自己編啦， 薄格嘅印出嚟網上版薄格嘅。 系啊，自家嚟咯。 不过呢单呢样嘢就 本公咩本社不负任何责任。 上年年底的事啦，已经系咁啊。今年就过咗一年，大家开始习惯咗少少啦。 仲而家问题就系， 其实应该会越打越严。 奥运咗成两年几， 系咯，你一定会更加嚟嘅。 即系唔知边个谂出嚟， 一系干脆一系干脆话一半字算啦，唔好烦啦。真系， 虽然上年都讲过一模一样嘅说话，我肯定我讲过一模一样嘅说话，但我而家要再讲一次，我都系理解唔到啲咩原因。嚟，你我再讲一次因果关系，因为奥运你个格要厚啲， 唔系好明 意味啊。近年 你不如系嗰句咁，有嘢又佢又唔敢话嚟话。琴日惊佢搞个咩 Japan 多尖2020喎。整个咁嘅计划，佢有宣传 咁啊大镬啦！ 文化，但你又戴口格等你个肺，玩乜鬼啊你？ 唉，咁你咁唔记得光就唔好咩啦。 佢又知道同人志系日本佢个卖点，但系咧同人志嗰啲露骨嘢，佢又打架咁搞乜嘢？日本咁 咁点讲咧？有时就系讲紧，其实咧系点讲啊？难以理解个大陆 嘅，同埋就系美国都冇打格噶啦，美国。 因为好简单就大陆，你会国家唔准。呢样唔俾，嗰样唔俾，啊呢样唔得，嗰样唔俾， 就系惯噶啦。 你相对你，我对我嚟讲啊，比较容易理解少少。哦，有班人觉得你咁样行一剂，日本奥运到底，喂，日本政府冇讲过噶喎，大佬，日本政府冇话过佢。 自缩咯。 日本啲色情系需要管制，冇人讲过类似嘅说话，除咗班道德捻，道德捻一年365日。就系咁样讲嘅， 哇！趁机会咪趁呢个机会咪咩咯，咪 即系你系冇一个主体去做呢个动作噶，呢样我觉得先系点话，日本人意外最难理解的事。 哦，算啦，我觉得即系 嗰啲自缩文化。 点样讲啊？奥运过后又依然顾我噶啦。 到底是哪个奇怪得意志去谂到啲咁奇葩嘅自缩方法？ 问题就奥运仲有问题就仲有三年几 年。系啊，起码系2021年先有曙光啊！ 唔系佢应该翻就应该回趟就回得好快嘅。 系啊，一个月就翻转头啦。 就我谂两三个月后就会翻翻。 同啲日元一样嘅啫。 即系问题就系仲有我哋仲有排，而且你仲系呢两年之内，你系可能佢仲有啲更加新奇、更加新奇刺激、唔多有趣嘅奇葩自缩方法。 吓、啊， 即系、 到时就咩啦？即系 相对于佢嘅影响咧，老实讲啊，老实讲你口你个格口少少，我真系唔会死嘅。问题就系、是。拗穿头，你 个理由喺边度？ 即系完全理解唔到佢因果关系。 好啊，各施各法咯，都系嗰句。即系我觉得，即系点啊？你有出人计吓， 即系 到时睇点啦。 近年讲漫画界，我哋对你睇话，你直接出咸书嘅漫画，系讲紧系大镬到啊！直情系嗱，接书系接书， 咩啊？惊人缩 吓，仲有呢、這个 某 L L 系咯 L。 某 L 啦。但係呢個就唔關我運事，呢次終於唔關我運事。 係啊， 呢個係 cheater 搞出嚟的。 係啊 ，cheater 就 之前嘅 cheater 出 嚟都係會打兒童色情嘅。 嚇、 啊！咁啊，就係問題就係今次佢就整埋個官方 account 喎，大佬。你睇，你其實你睇佢啊官方 account， 佢未俾人你睇翻啲快取睇一望，其實佢官方 account 咧好乾淨嘅，即係冇、哦、 你都知嘅 L 雜誌各方面都係好乾淨嘅，其實、 啊、 你有你 唔係冇啊？今日攞咧， 你暗 Q 咗个黄圈啊！你直情当佢以为 系 咩 艺 术杂志 咩杂志嚟噶？ 嚟你唔好理，今日攞咧，今日系我哋嘅希望嚟嘅，因为佢话俾我知就系佢系一般就系攞住喺街度随大无大行，你觉得你应该冇问题嘅杂志嚟嘅。 知道嘅唔会，唔知道嘅就 唔会出声 嘅， 系啦， 知 道都唔会出声 嘅，唔知道嘅唔会可能会睇得明，都系佢你暗住个黄圈就真系完全唔觉有啲咩问题。 系啊， 即系抢喂。咁封面攞只螺去做封面好正常啫，普通啫。即系喂，老实讲，你啲实体杂志先恐怖啦。 系咯，嗰啲擦边球嗰啲啊， 唔系擦边球啊，你只要你唔系真系露出嘅， 系咯， 你日本啲偶像系可以去到个位数年龄噶嘛？ 系 嗰啲偶像杂志啲封面大镬过 L.O. 好多倍啦。 要打嗰啲先啦。 诶，我又唔会讲啲咁嘅嘢，即系我觉得系唔应该打。 咁系， 即系诶。乜？你会边个？其实个坑好干净噶，你真系要知佢发生咩事咧，你先会喐手剁佢阿潘。而且个呢件事仲要系 come high 嘅，应该系讲JK 嗰本。 哦，系啊，专立剁咗佢啊， 又系咁知，因为咁 黑 化学物啊嘛。 咁而家将搬咗去一个 power 个 power 嗰个拎嗰度搬咗去 SMS 嗰度， 即系。 Bisu 嗰个斗啊，因为佢而家有个，应该我唔知嗰个咩 自己驾伺服器的， 系啊，驾伺服器嘅SNS 服务搬咗去啦，唉， 相对嗰嚿嘢就相对点讲，因为冇个主提供者，咁就点讲冇你唔会因为有个主提供者睇你唔顺眼。老实讲啊，你 Twitter 你封啲儿童色情，虽然好虽然有关呢个压力事啦，但系佢决定噶嘛，封定唔封咧？即係佢決定，到底佢要唔要咁樣做？當然你知美國公司就對兒童色情就特別咩 敏感 嚇，特別敏感啊，另一回事啦。啊，之前亞馬遜嗰單嘢都係咁噶啦，即係你都係覺得佢無啦啦中槍嘅啫。我都係覺得無啦啦中槍關你咩事？ 咁即係嚴打好過冇打咯，即係佢哋個諗法係。 我關你咩事咯？即係雖然係我係唔會同任何美國佬。去講佢兒童色情相關嘅辯論嘅，我係唔會同試圖同佢哋拗嘅，因為佢哋唔打算講到你，即反即要支持去冚嘅人係唔打算同你講到你，即因為有啲數據啲嘢出曬嚟，你係你唔信幾冇信，總之就係、是、你唔只係兒童色情，即點解唔只係裸啦，直接咁講啦，你成個。A 咯相關啊 ，A 成個行業呢兩年，你都準備繼續係咁啊，寫啲款噶啦。我相信我哋下一年會同相似啊， 都會收翻嗰套話， 再講一次嘅 年經版變咗年經版嚟。 係， 我諗又唔會好年經嘅，過多兩年咯。 都話到營業咯，都話要 營一零年啦，捱到營啦。好啦，咁今年營2017 啊，係啊 嘅讀漫畫界回顧都冇乜大事嘅，都係啲 hea 事，都係啲衰嘢嘅衰嘢回顧。 冇啊，依家冇有更衰之外，咩冇有最衰之外更衰。 我砸 Q 住你。 好啦，咁下 應該係噶啦。 咁下一集，好啦，跟住下次再見啦，拜拜。 係。